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8集质问二。这一日早上，沈妙醒来的时候神情十分难看，惊蛰和谷雨都看出来他的不对劲，问了几遍，沈妙只敷衍了过去，心中却惊疑不定。昨夜里他整整做了一夜的梦，梦见在定京的坤宁宫里，婉瑜和傅明正在他面前吃果子闲谈，说着说着话，傅明和婉瑜却同时开始嘴角流出鲜血来。他惊慌失措地去找太医，一抬头却见梅夫人和傅修仪走了过来。傅修仪让人捆住他，将生死未卜的婉瑜和傅明也与他一同丢弃在宫中，然后一把大火将坤宁宫烧了个干净。熊熊大火舔舐着坤宁宫，很快将婉瑜和傅明卷了进去。他撕心裂肺的尖叫，却见梅夫人浅浅笑着对他说， 你输了。 沈妙从梦中猝然惊醒，夏日的太阳便是早晨也几乎有了正午的炎热，几乎要晃花人的眼睛。沈妙出了一身冷汗，全身上下都是汗涔涔的，然而婉瑜和傅明绝望的神情却充斥着他的脑袋，让他整个人都开始坐立不安起来。他刚出院子，却迎面瞧上了正往外头走的李梅。李梅瞧见沈妙，立刻停下脚步，对着他行了一礼。沈妙按了按眸子，每当遇到眼前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她都要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杀意，尤其是昨夜里的那个梦，几乎让她现在都忍不住伸手将对方掐死。拢在袖中的指尖刺着掌心，发出微微的疼，才让她有些清醒过来。沈妙看了一眼李梅，问道， 李姑娘，这是到哪儿去啊？ 她的语气生硬，带着某种奇怪的意味，那是再如何掩饰都掩饰不了的。李梅笑道， 亲王殿下醒了，今日召见我们姐弟二人过去，二弟已经先过去了，民女也正打算赶过去。 说着又有些惭愧地看着沈妙。 啊，在府上叨扰多日，今日见过亲王殿下后，民女二人大约也该离开了的，王妃娘娘照应我们许多，还未曾说一声感谢。 沈妙心中冷笑，他可从来没有让人照应过这两人，想来应当是季夫人的主意，加上这府上上上下下都看在他们救了谢景行的一条命，所以才对他们二人多加客气。沈妙不咸不淡道， 怎么就说离开的话呢？我们还未好好报答你们。 李梅摇头， 我们是来冷夜寻亲的，亲王殿下既然已经好了，我们也该离开。 沈妙扯了扯嘴角，连笑都不屑于应付。是不是寻亲，沈妙对李梅实在是不能相信，谁知道他们来冷夜做什么呢？李梅却是看着沈妙，突然轻声开口道， 王妃娘娘，民女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王妃娘娘？娘娘似乎并不喜欢民女。 这话到底是说出来了，沈妙对李梅这样的态度几乎是有些显而易见。对于救了谢景行的恩人，除了回来当日见过一面之后，沈妙就没有再见了。沈妙行事妥帖而温和，必然不是忘记，而是有意为之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却是让人疑惑。我的确不喜欢你。沈妙昂着下巴，他可以对自己的敌人虚与委蛇，却独独不能对梅夫人做到这一点。他想要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恨， 若非是为了瑞庆王府，若非是无法同谢景行解释。沈妙轻笑一声，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丽梅疑惑地看着他，那一双妩媚的眼睛里尽是不解，仿佛还含有几分率真似的，和沈妙记忆中的轻蔑判若两人。本能，沈妙冷冷道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带着金哲和谷雨从李梅身边走过。李梅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也离开了。而远远站着的沈妙瞧着他的背影，面色冷凝如冰。金哲和谷雨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总是觉得沈妙面对着这个陌生的梅夫人的时候，似乎就会变得很可怕。那种可怕，是他们从前在沈妙身上所没有体会过的。就要离开了，走得了吗？沈妙低低自语了一声，随即冷冷地转身道，把莫晴给我叫过来。莫晴很快就来到了沈妙屋中，道， 夫人，属下正有一事想要禀告。 你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我有更重要的事。 夫人请说。 你替我杀了李梅和李克。莫晴愣住了，我想了又想，这件事情虽然不妥，也许会给瑞清王府招来祸患，但是如果这两人留着不死，反倒是个更大的变数。我宁愿背上其他的罪名，也不愿意让这两人还活着，未来成为更大的祸患。这两头狼现在爪子还未长齐，长齐了再想宰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我不想去考虑这件事情周不周全，只想问你一句，你能不能想法子杀了他们？沈妙低声问道，他的声音在这屋里盘旋，仿佛来自地狱，却带着深深的坚定。婉瑜和傅明的事提醒了他，不能优柔寡断，既然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那就先杀了再说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想。现在这对姐弟既然只是商户儿女的身份，杀了他们麻烦也会小得多，若是他们之后再给自己找个什么依靠，那时候反倒是更难。况且李梅今日也说了，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离开瑞清王府，离开之后去哪儿？去更能庇护他们的地方吗？沈妙以为杀人的时机也要讲究，不能再拖了。李梅和李克活着一日，他心中就无法释怀，更会因此而怀疑谢锦行。在今生和前世的选择上，他选择现在就杀了李梅和李克。至于大梁皇室前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，他不想追究了。这是他为了谢锦行做出的最大让步，也是唯一的让步。莫晴突然跪下身来说， 恕属下无法做到。 沈妙盯着他， 属下想与夫人说的正是这件事。刚刚打听传回来的消息，李梅姐弟二人要寻的亲人是当朝丞相叶茂才，李梅姐弟是叶夫人的儿女，叶家已经派人来了。 沈妙踉跄着退后一步，你说什么？ 属下有负夫人所托，望夫人责罚。 屋中沉寂了许久，莫晴迟迟不敢抬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几乎能够想象得到沈妙眼中的失望，而那种无力让他没有脸面去看沈妙是什么神情，仿佛自己根本无法承担这份无奈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沈妙的声音才从头上传来，他的嗓音苍凉疲惫，他说，不怪你，他们有备而来，而我心智不定，犹豫了才会错失良机。不过 沈妙的声音又突然转厉了，仿佛利刃从宝鞘中出现，锋利而杀机重重。就算有叶家，这两条命我也非要不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